第37章，改造你的灵魂，觉知生命力本身的喜悦。你一定要记得改变自己看事情的境界，要懂得用心来转境，唯有如此，你才能真正地进入灵的世界。当你活着进入灵的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生命力所带给你的那种充满灵气的喜悦，你就会好像住在人间的极乐世界一样的。当你觉得不如意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又再次用那个被身体主导的假我来过生活。假我只会看到人生负面的失去的部分，它是没有生命力的。而灵魂主导的真我呢，只会看到人生正面的得到的部分，因为灵魂能够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灵活力。有个成功的企业董事长，工作压力大，容易紧张。后来心理医生就建议他打高尔夫球。他打了两个月，那些紧张的情绪反而没有改善到，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原先他只需要紧张公司那些繁忙的业务，但现在公事完，他还要紧张明天的球局要打多少杆才入到窿。打高尔夫球其实是为了享受打球的时候那种情景，挥杆的时候那种快感，大片陆地的气氛。我们花了钱就是为了让生命去感受这些东西，能够这样感受才算是享受生命。享受生命的什么呢？就是单纯地享受当下生命力的存在和存在的喜悦，而不是去在意那些同人竞争的胜负。后来这位董事长又改了去听音乐会。照常理来看，音乐会是应该会被人心情放轻松的，但是集气一起，他又会开始评价音乐会的演奏如何如何，轻松就没得到，脑里面又塞多了一堆垃圾。不要说一般人，有很多的宗教修行者其实都是一样的，他或者看破了，写下了一些习气，放下了名利去修行，结果呢，到最后他只不过将原本紧张名利的心情转换成紧张我这样修行，往生之后可不可以到天堂或者极乐世界，可不可以成仙成佛，这样的人生其实真的很痛苦的。我后来发现很多宗教的修行者不能跨越的原因，除了他们只注重表面上的仪式的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改到促成他们当初入门的第一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经过心灵的改造，亦即是说心境没有转变到。很多人是因为身处逆境中为求解脱才来修行的，或者是因为灾难重重，或者是因为病痛缠身，或者是因为放下命利，或者是因为看透人生。很少人是自己发愿为宏法度众生而修行的。这个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大了。因为病痛缠身才求神通来医病，灾难缠身才想起行善积德来消灾解难，摆脱那些冤亲债主的痴缠，看透人生，放下命利，修清净心的，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仙成佛，永离六道，了脱生死。大家都在求，亦都有所求。各位神圣仙佛都是不用求人的，不但可以自力更生，自证菩提，还要奉献世人，造福众生。试问世人，我们又做到哪一样呢？如果你通通都做得到了，奉献世人之余又造福众生，为何你又未能够成仙成佛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的，因为你少了一些真理。真理是自然的，是无所求的。你奉献世人，造福众生，行功立德，是为了当初想成仙成佛才做的，并非只为了奉行真理，所以未不是出于自然咯。自然就没办法圆满的了。如果你是出于自然，那就不会认为帮助人家是做着善事，做义工的时候就会当作是自己在这里分担着家事来做的了。捐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钱就好像花在自己的儿女和自己身上那么自然，就好像先佛到我们的时候，他们有想过或者主动要求过我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吗？除非歪魔邪道。那真理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用宗教上教我们的觉悟的能力来觉知的话，用心来感受的话，而不以世间法来思考，没用大脑去辨别，这样真理才会呈现的。如果你的心的磁场不改变，不认真地学习用灵的角度去面对人生，那任何事情的转变对你来说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宗教的真理只是要我们觉悟，要我们发现，找回自己生命的喜悦，来完成一曲美好的乐章。就好像花开了，它只不过是开了，花本身并不是为了谁而开的，花只不过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生命力，在最巅峰的时候绽放它最美丽的花朵来开花结果。 我们经常听到借花献佛，但我的解释却是植花献佛，藉着花开花谢的真理来展现出佛自然平等众生的生命力。佛为众生奉献的自然就好像花开时，花并不知道自己亦同时造福了我们视觉感官的享受，这么自然，佛的境界便是如此。如果我们今日能将自己修行到花的境界，能将生命绽放的同时，亦能自然地无心地使到众生喜悦，这个时候就是真善美的境界。一个人如果对众生的心就好像花一样那么真，那他一定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一定事事不计较，一个事事不计较的人看什么都是靓的。一个看什么都是靓的人和置身于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何不在人间当下就先享受一下人世间的极乐世界，等往生后再享受另一个空间的极乐世界呢？相反来讲，如果你在世时都没办法达到这种境界，那你又怎大胆地跟人说你往生后一定去到神佛那个极乐天堂呢？你觉得神佛有可能比我们这些心机重、欲望强又时时都喜欢计较的凡夫去破坏他们的平等、祥和、共生的宁静世界吗？可惜的是，世人如痴，很喜欢将宗教当成自己一步登天的工具。我们有没有在修行的过程中仔细地用心去感受一切，而选择放弃用大脑来思考呢？因为用脑来思考的人皆为凡夫，如果想超凡入圣，就要用心来思维，用心来感受。就好像有一天我想去吃雪糕，但是因为一心保持在修行的境界上，就问了自己一个相当无聊的问题。我在想，我想吃雪糕这件事是我的心想的还是我的大脑想的呢？后来一下我就想通了，当然是大脑啦。为什么呢？因为雪糕这件事是现代的产物，上古时代天热的时候哪有雪糕吃的？所以古人天热的时候就肯定不会起一个想吃雪糕这个念头。现在我会想，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由世间法培养了我们的色神，等我们认识到雪糕这件事，所以我才会有吃雪糕的念头。我原本的心性其实都是跟原来一样那么清净的，只是我们的心入了凡夫的境界，被想吃雪糕这种欲望所变出来的心境转换了我们原本如如不动的清净心。但是这种欲望是由哪里来的呢？就是由被世间法培养起来的色神中而来的。所以古人天热的时候就少了吃雪糕的消费和烦恼了。所以以此类推，凡是电视、冰箱、汽车、手机、电脑这些这样的物质，因为古代没有，所以就没有存在在古人的色神中，所以相对的欲望就会比现代人少很多的了。所以生活的负担当然就变得少了很多，负担少烦恼就少，所以正有更多的时间去修行善知识。因此我们才说古人修行其实比我们好修，因为古人的头脑中装的垃圾比现代人少很多，所以纵使贫穷，日子都觉得比现代的穷人悠闲快乐。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讲我们的灵性、自性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是看不见的，肉身只不过是一种假相。试问尘埃又如何能沾上你无物无相的自性呢？就好像我们本来就不懂食烟一样，何必自寻烦恼呢？譬如如果今日战争，粮食短缺，如果你一家人包含了父母、兄弟、姊妹和妻小，你在外面找到两块馒头回来，我相信你会分给每一个人食用。但是为何到今日的现实中，什么都比战争时更具足，却不见你孝顺父母、善待手足、体恤妻子或者老公呢？因为你的心自细早已经被世间法的这个由色神所形成的事物所蒙蔽了，只知道每日同人过着一些一直争取、争这些、争那些的日子，忘记了知足，忘记了停下脚步去感受你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当你的心被蒙蔽的时候，就算将佛经和圣经讲烂了，你都领悟不到一丝的境界。只有当你什么都失去的时候，你原始的本能、生命的感受力才会不由自主地呈现。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小个的时候，几粒波子、几粒弹珠、一支雪条，或者去个公园、动物园，就觉得好满足。因为小孩天真，大脑还未被色神蒙蔽得太多，所以欲望少、要求少，知足就上落。所以以前的小孩在中学以前是最快乐的。但是现在的小孩从小学英文、学电脑、学心算、学记忆，问他们为什么学那么多东西，不知道。 唔知道仲算好噶啦。如果你个细路回答你，咁样先至跟得上时代啦嘛，咁就玩完啦。咁佢哋小生命嘅喜悦就从此结束啦。佢一生啊，都要为咗跟得上时代，为咗保有现在嘅一切，而终日为其所累，为其所苦。况且业障现前嘅时候，你所拥有嘅一切啊，边度系你一个凡夫俗子可以有所控制嘅呢？其实讲透咗，唔理你今世扮演嘅系乜嘢角色，有福报又好，冇福报又好，总会有逆来顺受嘅时候。就连国家元首、世界首富都有顺境逆境嘅时候，边个冇啊？如果有人话佢一生从未遇过逆境，咁我一定马上同佢跪三个响头。呢、这个人一定系神佛真身转世，唔通神佛冇逆境嘅咩？错，神佛度众生度得咁辛苦，点会冇逆境呢？只不过神佛会运用自己的智慧，用心来转境，行顺众生，逆来顺受，所以神佛自然就感觉不到逆境。我们人生无法体会到无极的境界，至少要融入太极，要懂得逆境来时能够四两拨千斤地带过，不要一直执着。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实又没办法改变，就让它自然地来，自然地去。因为顺境逆境都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地停留。就好似人哋讲，纵使做乞衣，乞足一年都有三日食饱嘅感受啊！系人都要认清楚世事表面嘅假象，用心嚟体验生命嘅感受，活在当下就好似花一样，花开花谢，从来都唔系为咗边个，何来顺逆境呢？况且所谓嘅顺境啊，都系过去行善积德嘅福报现形。当然，所谓嘅逆境，亦都系过去嘅恶业业障现形。福报本来就是你应该得到的，业债本来就应该由你自己来还，何有顺境逆境之分呢？所以如果我们时时能够保有这种觉知生命的概念，将来有机会在阅读宗教经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悟到其中的精义，才不会又被经文文字所设下的陷阱再度被世间法迷惑。经文翻得再白话，师父讲得再详细，你以凡夫的心境最多只是成就自己的福报而已，而非真正的修行人所应该建立的功德。就好像世间法因识神而培养的物质法所教我们那些拜神要供花、供果、点灯、烧香、烧金纸，大脑的识性跟我们讲，这些是先人流传下来的仪式。但是我们又有没有试过用心去感受一下先人留下这些仪式背后的智慧呢？如果你认为花是为了被先佛欣赏的，灯是为了照明先佛的，果是被先佛吃的，香是为了被先佛闻的，金子是供养给先佛的钱财，那你简直就是侮辱了神明。先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最多的就是奇花异草、奇珍异果，极乐世界更是遍地黄金，哪里需要你的供养呢？先人是为了要我们明白因果的道理，种花得果这种因果关系，点灯是代表光明和智慧，亦同时象征了我们要时时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点香就是为了要提醒众生要分集正法，烧金子是暗示我们要真金不怕红炉火，好像神佛先佛一样勇猛精进，永不退道。可惜现代人却将这种过程只当成一种仪式，完全就没有用心用生命去感受。纵使两天一小拜，三日一大拜，拜个十年都不会有任何感应的，最多是换来一些小小的福报。感应是要有敏感度的，敏感度就要靠用生命去感受和觉知。很多人认为食素就是修行，严格来讲，食素只不过在培养你的慈悲心，等你自己少些造业，亦同时向神佛表示真心忏悔，不可以完全算是修行，只可以算是培养你生命觉知的其中一个课程。觉知些什么呢？觉知生命的平等。你想想，你或者觉得杀条鱼、烤只鸭来吃没什么，打死只蚊、踩死只蚂蚁亦都冇乜嘢，但系当你因为因果轮回将你自己变成一个蚂蚁时，当蚂蚁成为我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呢条命同我投世为人嘅时候嗰条命其实系一样大嘅。如果你食素嘅觉知单纯只系为咗成仙成佛，咁我就劝你唔好再逼自己受苦啦。如果食素就算系修行啊，咁嗰啲牛、马同埋羊，咪好快变成神仙？食素只是为了让我们觉知生命的可贵，食素亦是我们入道之前必要的准备。 心灵的改造可以使我们摆脱经文文字的陷阱，亦可以让我们在进化灵魂修行时不但变得快乐，亦不容易退道，更能够事半功倍，时时有所感应。只要你真的跟着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时只有短短几个月而已，那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冷暖自知四个字。你会说为什么你不叙述出来啊？因为没办法用语言来比喻啊。世间其实无一法可以用来比喻这种感觉，既然有感受应该是可以形容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境界不同。这样说你或者不会明白，又等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譬如说，如果我是一个艺术雕刻家，你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收藏家，当我们在观赏同一件艺术品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在夸赞这件艺术品，但是你夸赞的是创作者完美的雕工和手法，而我所夸赞的却是创作者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思维和意境。所以境界的立足点不同，我们又如何比喻呢？为何修行会得大自在？就好像同一件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为什么你会撞火而我不会？因为价值观不同。所以你撞火的时候，我怎样劝你都没用的，因为境界不同嘛。你就算不认同我说的话，如果有一天你为了跟上神佛修行的脚步，时时都忍气吞声不计较，那是不是境界都变得跟神佛一样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忍气吞声和不计较只能算是一种修养，仲是世间法，神佛真的在他的内心里面真的觉得无所谓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用忍，不用计较，自然就比我们自在很多的了。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忍气吞声，凡事不斤斤计较，已经算得是很难得的了。其实修养的培养本来就是修行的基本功。你有看过神佛和世人斤斤计较的吗？心的修行别无他法，只有一个定字。定在哪里呢？定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秒，时时刻刻都用清净心去修清净心。清净心与清净心有何不同呢？清净心是用来降妖伏魔的，那个妖指的是欲望，那个魔指的是心魔。时时刻刻修清净心的人，时时刻刻都将身边发生的事当作是自己修行的试金石，用清净心来降服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成日忘记的，一撞火或者撞完火之后，马上就会想到哎呀又衰了，这样的一点小事就这么撞火，以后岂不是代入书中所讲的那种假修行的境界？你想想我们一日要遇到多少人多少事啊？如果时时都抱住清净心去修自己的清净心，一年下来你积得的功力就会是别人几十年的功力了。譬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出家人，你是一个在家人，如果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面，你的道行一定比我深，因为我远离红尘，远离诱惑，放下俗事，可以专心修行，宏法度众生。但是你还要身处红尘，抗拒种种欲望的诱惑，又要养家活口的同时兼顾宏法来利益众生，你说谁的道行比较深一点呢？当然彼此成就之后就没有道行可讲的了，但是这些却是实实在在的过程。所以如果你的修行只在打坐的时候用功，这样只能逃得过暂时的清静的，因为你打坐的时候没有外缘干扰，你的心当然容易平静。但如果你回到现实中，不如意的事现前的时候，你一下就阵亡的了。这个就是你见很多人在道场和寺庙待人都很客气，但是一回到家态度就马上变回那个恶死惨惨的样子，因为你始终没有将自己的清净心养成习惯，所以就没办法显现你的清净心。神佛都是因为持住这个清净心才能升天的，纵使神佛帮你铺好路，你都要自己行完它的。宗教入面打坐培养感应是必要的，但是那个只是辅助的工具。你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都没办法利用清净心来借假修真，找回我们原来人人具足的清净心，那你又如何往生天堂或成仙成佛呢？仙佛都是由人身而成的，只是仙佛的智慧高超，知道万物只有人的灵性最妙，只要运用人的智慧和灵性，才能够借假修真，借假我这个身体来修行真我的灵魂，找回万物本来都具有的清净本性，返璞归真。所以佛教才说万物众生都是未来佛，哪里可以轻易地整伤它、毁灭它呢？做人真是件很幸福的事来的，可以一边享受生命，又可以自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如果我讲的是假的，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呢？又为什么只有真正的修行者往生后才有舍利子呢？ 甚至得道的人连自己往生的时间都能够预知，劝大家有机会得到人生，更难得有机缘听闻到正法，不要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和此生的光阴。宗教的各种善法、经文、教义都只能算是学校的课本，只要将理论印证在生活中，才算得是踏上修行的正道上，道本无形，无为的清净心显现的时候，才真正的算得上在道上有所相应。神佛是平等慈悲的，如果你真的悟到其中的真理，自己就可以逍遥法外，在逍遥法外之余，还可以将成仙成佛的正法辗转地用尽各种方法，借着各种宗教来告知世人。可惜世人却还是执迷不悟，不单止分门别派，彼此批评竞争，更伤透了佛祖及道祖及上帝的心，甚至无知的世人只将宗教当成一种消灾祈福延寿和赚钱的工具。试问下，你何德何能令到神明愿意为你求福求财？纵使你有行善积德，这些人间的福报根本就不可能永恒，失去的时候又痛苦难当，感慨万千，你求来做什么呢？不如就行下清净善，立真功德，当有一世成就了，成仙成佛，岂不快活？仙佛慈悲，其实什么都帮你准备齐全的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就算你没钱吃饭，结果遇到一个好心人送了部的士给你求生，油都帮你加满了，开车的技巧都教了你，能够赚多少钱就要看你自己愿意花多少时间在你的工作上了。贵人的确可以帮我们开路，但是就没办法帮助我们行路。善法经文、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打坐念经，都只能算是修行的硬体设备。只有你自己将心印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心法去印证所有硬体设备所教你的理论，两者并行，这样才算是真的修行。印证在生活中的好处有好多，就好像一开始我跟家人说教，当以前会令我撞火发脾气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为了怕家人笑我，笑我只懂得说不懂得做，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地啃了下来。结果耐了就发现，其实真的没什么是值得我们发脾气和撞火的，真的忍了过去就不觉得有什么的了。再加上了解了是非善恶都是因为大脑色神的作祟，以及因为业障现前的关系，使我顿悟到应该来的我躲都躲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结果我亦没办法改变。我唯一可以有话事权的就是选择开心地去面对，或者选择不开心地去面对。当然我再蠢都会选择用真我去开心面对，结果这样时间耐了，其实只不过得一年到，不单止我烦恼少了七八分，更大开智慧，得到了自在。一个人如果没办法先将自己所面临的生活问题先平心静气地用清净心去看待，那又怎会得到仙佛那种清净心呢？况且这个清净心本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何须得到呢？我们只是靠修行让它反璞归真，再度显现的啫。深入经藏的确是灵魂修行必须的功课，但是心灵如果没有先改过的话，做好正确的心理准备，不要讲深入经藏了，那些比较浅的经文就能够令我们未正式打仗就首先阵亡了，因为我们没办法印证了嘛。如果你确实做到了，这样你打坐、布施、念经、说法、行善，但是为什么又会说没办法印证呢？因为你的心在勉强紧嘛，你是在有目的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嘛，并不是你自然的真理，所以就做得比较辛苦咯。为什么其他人不觉得辛苦，我自己又觉得这么辛苦的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还未很健全咁被改造，就选择深入经文修行，一下就跌咗入经文文字上所设下嘅陷阱。呢啲系仙佛要害你咩？唔系啊，系因为你少咗对生命力嘅喜悦觉知，所以你就为咗修行而修行。你只系用世间法中大脑嘅意识喺度修行，系为咗往生天堂去修行。其他成功的人是因为对生命的觉知、生命力的喜悦，在心灵上有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观念，他是为了享受生命而去修行的，是奉行大自然的真理运行来修行，所以心中无所求，而自然成仙成佛，往生西方及天堂。仙佛修行已经自然到无心插柳扭成荫的境界。你看看我们连行善积德的小福报都做不好，却一直以为自己在修行，我们真的跟仙佛相差好远咩？其实一啲都唔远噶，只要当下心念一转就成功噶啦。心灵嘅改造嘅完成，先至能持正知正念，深入经藏， 去行正行正法。如果冇咗正知正念，你又如何推动正法能做到出正行呢？就好似我送咗部车俾你，但却冇教你点样驾驶一样，要有完美人格先够条件升格为神。呢、这个就系点解孔夫子同关帝爷呢啲咁嘅人可以晋升为神仙嘅真正原因呢？因为佢哋在世嘅时候都具备人格嘅完美及心灵改造过程。孔子冇犯过过错咩？有啊，所以子曰：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可见圣人都系经过修行嘅，只系法门或者修行嘅方法唔同啫。呢、这个都系佛道与三教相同之处。至于怎样培养心灵觉知，其实只要你能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来看待事情就可以了。纵使有时一时忘记了，不小心又回到去用我们的色神或者大脑去看待事情，没有所谓的。你记得将自己在这些境界上拉回来就可以了。只有仙佛才有办法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心来观物。譬如你喝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只是专心地感受茶本身具有的生命力，稍微有些苦之后又回甘的那种喜悦，代表着人生中先苦后甘的那种精神，而只单纯好好地咁享受它，不要让自己又跌入世间法的色神中，去讨论它的茶香、成色、产地，以及一两值多少钱的身价。平常吃饭的时候，最好就好好享受吃饭的感觉，由吃饭中借着食物去感受万物为你牺牲奉献的感觉，单纯享受因为吃饭而延续生命的快感，你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是不能够独自生活的。你会发现我是不是都应该奉献些什么呢，而不再只是自私地活着，那不应该辜负了食物的美意，匆匆忙忙地吃了它，又去忙着赚钱，一点生活的喜悦都没有。古人说食饭皇帝大，民以食为天，赚钱工作就是为了填饱个肚。你看看现代人呢，匆匆忙忙填饱个肚，却是为了去赚多些钱，去买名牌、买名表、名车，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在过一种没什么品质的人生。整个人被物质色性的欲望充满了大脑，使自己唞不到大气，不但不断地替自己追求烦恼，还以为自己很有品味地四处去晒命。经本无字，字是在道的。经文的叙述只有靠你时时地用心灵改造去觉知去圆融，否则它写得再完美仍然是一部世间法。其实经文本身并没有分别什么世间法及出世间法，但如果你能够发挥觉知的能力，找回自性，自在地在这里行经文法，又感觉不到痛苦，那些就是出世间法了。经文是死的，心同灵的灵活运用才是活的。经文文字上的叙述都是一样，每个人的成就有所不同，差别就在这些心灵上改造的程度了。我很希望借着大家的力量，能够将正确修行的观念及方法散播出去，不要再让天上的仙佛笑我们。修道念经的就很多，但是真正可以往生成仙成佛的就少得可怜。我发现每分每秒快乐感受的修行真是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心出家才是真正出家，心如果能今世重生，肉身虽然没有替换，又何必等待来世的重生呢？况且来世你是否还得到个人身，得到人身又有缘分集这个正法，还要看自己的造化的。今世我们的造化很美满，就好像我们彼此虽然不相识，不是一样能够真诚地产生心灵上的交流吗？希望大家彼此能够将心灵的另外一个家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扶持，携手奔驰于人生的大道上。